坐落在平壤文秀地区的中央工人会馆经过改建焕然一新，竣工仪式18号举行。有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参加改建维修工程的速度站青年突击队指挥员、队员、职业同盟干部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为竣工致辞。他说，中央工人会馆是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赠送给朝鲜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员的充满恩情的礼物，是朝鲜劳动党时代的一座纪念碑式创造物。他强调，会馆的职工要永远弘扬白头山卓绝伟人的领导业绩，努力搞好他的经营管理。